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着你。我俩的身不息的给的温柔，不下最阴冷的寂寞，叫我你不知怎么，怎么会怎么会，你竟原谅了我。我怎么原谅你的悲哀，原谅我给你的伤害，我能原谅我的证明，朋友。 就闯红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露白了我的温柔。要一伴憔悴的探戈，要几口无所适从，温暖的绝情的探戈，古白拉我的女友。要一伴酒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古白拉我的温柔。